啪 啪 讲啪 啪， 我以为你要拍嗰个拍板嘅喎。 系啪啪啪，好啦，各位观众，咁我哋咧又翻嚟啪啪啪啦，系啦，咁我哋今日咧又换咗两位主持，咁我咧就系 Albert， 今日咧就做呢个吉祥物嘅，系啦，咁啊 会遮， 系啦，会遮咗我个样啦，咁样，咁呢位咧就叫做阿凡兄，系啦，咁佢咧就系我哋之前嗰几集咧讲过话拍一套叫《暴快短片》嘅导演嚟嘅，我同佢合作咗几次噶啦。咁样呢位叫 Pinky， 系啦，呢位靓女叫 Pinky， 咁咧就系、是、我以前都合作过嘅，咁而家我哋将来都可能会合作拍一啲YouTuber 可能会拍嘅嘢啦，咁样系啦，咁啊大家， 哇，咦、你贵人是望到一个点啊？系 太多嘢， 我因为佢见我俾佢叉住，系我哋以为系封烟会直观众 直播系咪啊？咁快， 当然会啦， 系系好欢迎啦，欢迎你哋嘅，欢迎我哋啦，佢 哇好劲啊！你两个都系咧，唔会俾任何 dare 出现嘅， 因为佢系做主持嘅，而家喺讲唔讲喺边度做紧？ 而家喺 View TV 里面做主持嘅， 系啦，娱乐主持嘅，咁啊，其实今集咧，我就想阿凡兄咧，就同我哋讲下香港嘅，其实我哋你短片比赛入行啦，咁你嗰个短片， 我以为要讲巨门阵添，我有睇巨门阵啊。 巨门阵啲咁有质素嘅戏啊嘛，有质素嘅真人 show。 系啊， 讲下你嗰个先啦。 哦，好好好，主持，请 做咩咁拘谨咧？大家好超 长，系咯，我 一定要坐到咁嘅咩？我想 平时系咯， 可唔可以 casual 啲啊？即系，即系个位个空间位 系啦。 好好，有请阿虎。 喂。咁样我叫 Albert 啊， 系点啊？有咩问题要问？ 我想问一下，嗱，你当初你拍短片入行啊嘛？第一套唔系暴 拍，拍短片入行嘅，即系短片其实系令我入唔到行嘅。其实 点解咧？ 因为短片就喺呢个年代个个都拍，咁唔通个个入行咩？咁短片其实只系第一满足你嘅兴趣系啦，同埋令你心识系啦，可以可以。完成咗你嘅梦想就可以离开啦，唔好谂住入行。 但系你就入咗去， 我入去系因为后门同埋人事关系嘅。 O、okay, K， 原来系即系 真噶，系真噶。 咁但系都要你有啲实力先可以俾你继续行。 你嘅短片咧，其实就系你嘅卡片， 系咯， 即系你敲啲后门咧，你都有张卡片。 点样先？你系几多年前啊？你个拍短片？ 两三年前， 啊、你嗰个后门系咪好强势嘅咧？嗰、那个后 唔系啊，后门系因为 菊花啦，系咪先？ 系因为我个 friend 喺电影公司做剪接，咁佢跟住就话有导演咧想搵编剧，佢话不如你试下咁样，咁我话系啊，咁嗰阵时个导演就想搵一啲港事，因为港事嗰阵时搞唔成咧，就有好多人流散咗出嚟啊嘛，咁佢咪话喂，佢哋即系电影公司想搵啲港事嘅编剧咁样。即系想帮下佢哋，咁我 friend 喂请编剧，佢话搵港视，我唔系港视嘅，我嗰阵时想入亚视都入唔到嘅，咁跟住 无序自荐咯， 去啦，冇人理噶，不如试下啦，边个知啫咁样，跟住就哦咁去见啦，跟住就入咗啦，就做咗编剧啦。 嗯，但你嗰时读咩出身嘅？其实你系 我喺 Ivy 读电影嘅，跟住毕咗业之后咧，我就去咗天比高创作伙伴。 哦， 即系我好惊呢个 YT 嘅，即系余真小姐好定系咩咧？因为个用词嗰阵时要谂过噶，即系 YT 系咯 ，YT 系 YT 啦， 我惊观众唔知 YT 系边个， 系即系一个德高望重嘅幕后主脑啦。天秤哥我都有参加过啊，嗰时曾几何时。 系参加咩啊？唱歌 workshop 咯，即系有 drama 又有啦，跟住又有主持司仪训练。我仲记得嗰时嘅 DJ 系阿多乐飞 嘉 熙教嘅，系啊，嘉熙教嘅嗰时仲。 嗰阵时嘅 number two 就系而家无忌嘅林日曦啊嘛，嗰阵时嘅而家嘅东方星啊，嗰啲全部都喺嗰度打滚打出嚟嘅。 系，咁之后咧就 我喺嗰度，其实又系僆仔咁去玩嘅兴趣班，跟住玩咗四五年，就已经喺嗰度做长工。咁做咗下，做到其实都厌啦，因为喺嗰度其实开心嘅。 但天文系咪冇人工噶嗰度？ 有喎、啊，佢咧就系有粮出、哦，因为初头 敲后门嘅人嘅系， 喂， 一定会有。 因为嗰阵时未识敲后门啊嘛。 唔系不嬲冇人工咁样话天美高嗰啲嘢，好似。 因为嗰阵时点计咧？佢就话你嚟玩，当你系有才华，佢又觉得 OK 嘅，就会揾你做 intern。 嗯。 咁嗰阵时有少少居马嘅，咁个居马咧会不断。因你翻得多啊，停少咧就升级。咁嗰阵时 即系勤工奖嚟嘅， 系啊，咁嗰阵时啱毕业冇嘢做，咁咪日日去咯，跟住就好快升到四千啦，顶顶噶啦。咁再咧就系佢请你做长工，咁跟住可能做咗半个月，玩咗半个月就喂半年就做长工啦。咁跟住就喺天美高一直即系拍嗰啲禁毒广告啊、政府广告啊、李嘉诚啲短片啊，咁嗰阵时喺度。 今日做咗李嘉诚啦？ 唔系啊，嗰阵时系我。即系做一次李嘉诚咯， 点样做啊？做佢 拿住把刀 短片啦，即系讲短片，就系好啦。嗰阵时天比高咁，做咗几年，跟住就开始觉得有啲闷，即系谂紧啊，我系咪仲一直喺度？因为嗰阵时就教班啊，教啲靓仔拍片啊、剪片啊嘛。咁跟住就不如参加比赛啦，因为都大啦，都廿几岁啦，都成廿三四岁啦，咁样嗰阵时，咁嗰阵时觉得。唉，青春就系冇啦，不如做啲自己想做嘢啦。跟住就嗰阵时咁啱就有先浪潮，系有个比赛就系艺发局搞嘅。咁佢会有成嗰阵时四五万蚊， 五万好似 五万啦已经升到。嗰阵时我参加嗰阵时系第七届定唔知第六届。好啦，咁嗰阵时因为学生嗰阵时我哋已经参加过噶啦。 嗯， 佢已经搞咗而家。 关公系你学生嗰阵时参加噶嘛？系嘛？ 关公系我天美高嗰阵时。 哦 ，OK。 我再学生嗰阵时。我参加过三次，我攞咗十几万，其实 系啊， 系啊，即系 最后得奖有冇 啊？有啊，攞咗两个奖啊，跟住系啦。 咁啊，呢个即系叫做一个门槛啦，拍短片，跟住又入后门，跟住就点样俾电影公司罗致咧？而家系 电影公司罗致就系因为佢以为我 系 港视嘅， 就 系 先讲， 跟住倾，跟住佢发觉，哦，我见过好多港视编剧，咁啊都唔得，喂，你 OK 喎，不如你做咁样， 就 系 咁 样，系啊。 同埋佢有一样嘢咧，系比起普通拍片人咧。是冇嘅，就係、是、佢曾經拍過一條短片，係俾大陸嘅一啲搜尋器咧，就唔俾佢出個名字，即係搜尋唔到個名字，係 ban 河蟹咗啊！ 河蟹咗， 嗰條就係我做咗一嘢啊，成哥嘅，因為我攞咗成哥嘅錢，咁嗰陣時就因為我啊， 係李嘉誠啊， 短片比賽先浪潮，咁佢有四皮嘢啊嘛，五皮啊嘛，咁係通常如果你用心製作咧係唔夠嘅，因為拍20分鐘，我想拍20分鐘，我仲要拍。海怪同埋机械人打斗嘅呢啲故仔，咁我觉得，咁我要再搵啲水脚，咁跟住又见咗另外一个比赛，就另一个机构青协搞，咁就系李嘉诚基金掉钱出嚟，想搵啲年轻人拍啲爱香港、提升香港正能量嘅短片，咁有成两皮嘢喎，咁样，咁我话，喂，嗰度有两皮，嗱，我如果用一皮去拍，剩翻一皮，我咪可以摆落去我嗰条先浪潮短片咯，我嗰阵时计呢条数嘅， 咁啊成功咗啦。 唔系啊，咁跟系我如果以钱嘅运作嚟讲，我系成功，因为嗰条叫香港将于33年后 毁灭，系啦， 系啦，我记得。咁我都唔知啦，即系嗰阵时佢话要爱香港，讲香港核心价值，咁我就话，咁不如我毁灭香港佢啦，即系香港就嚟俾一个陨石毁灭。 嗯。 咁嘅香港人会点谂咧？我哋点样救香港咧？即系讲到好正面啊，其实我都想拍一啲 毁灭性 嘅光去射爆粒毁。射到雲石嘅啲畫面嘅啫，咁拍完之後咧都冇嘅，其實冇任何回響反應嘅。咁但係我攞咗嚿錢啊嘛，咁我繼續完成埋我先浪潮。好啦，咁嗰陣時就最迷茫，因為兩條片拍完，咁兩條片都冇任何回響反應嘅，因為一個比賽，咁你冇贏就即係就算 贏啦，係咯。 咁嗰條33年咧就其實仲未公開嘅。 嗯 跟住好啦，等咗好几个月，公开咗啦。咁又喺佢哋嘅 channel 公开，其实都冇咩人知。咁、就系、是、哦，忍唔住。咁嗰阵时个契机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明报嗰个编辑被斩。 哦，系啊，系 啦。咁啊，哇！咁觉得哇，个香港咁赤裸裸已经可以咁样。咁嗰阵时就我哋自己有个短片组织嘅，咁叫 G V 嘅嗰阵时。咁嗰阵时，不如咁我哋既然条片喺度俾掉出去，即系。发声一下啦，即系大家要 醒 香港，香港就系死啦，即系我哋咁 醒啊！ 片名就系讲紧香港就系死噶啦，唔使33年，好快死噶啦咁样。咁突然播乜嘢咁嗰下，即系新闻爆发咗，就 有人报道啦。 系啦，即系可能嗰排真系冇咩新闻啦，咁觉得又呢啲，即系嗰阵时谂下未雨伞，未 系啦。 但系嗰时候香港嗰条火已经好旺盛啦，即 系 希望喺嗰条片嗰度 show 出嚟。 系咁，但系嗰阵时系一个好单纯、好幼稚啊嘛，我仲以为。只要用熱誠就可以 感動人 啦。咁你阿媽嗰陣時係仲未雨傘嘅時候，就係、是、一種哇！嗰陣時當大家仲以為好多嘢都有希望，好多嘢做咗之後係會有改變嘅。 係啦。 咁當然我經歷咗兩年之後，我覺得哇，原來世界係另外一種層面。咁再 我投入咗商業世界之後，我再咩啦？即係我又唔係代表投共嘅，但我好有興趣啦，即係咁，因為可能要投入共產黨先可以改變共產黨啊嘛。即係你諗下，我而家嘅人係每一下每一個作品都變緊我想法，咁啲作品其實記錄低嗰陣時我嘅心態同埋想法嘅啫 嘅歷程啦，可以咁講。 咁33年爆咗之後，但係其實佢未爆之前，我已經好好彩咁 攞咗個獎， 係啦，攞獎攞電影公司。 我記得關公大戰外星人你都有攞獎嘅，應該 創意獎咁等於冇獎品冇獎金嘅，即係我獎座嗰啲咯。咁嗰陣時係一班志同道合一班 fan 但聚到人啊嘛，之後我記得好似你拍完之後，你係聚到一啲人翻嚟啊嘛。最緊要係呢啲，我又覺得 係啊，係你有冇出賣過人啊？ 我出賣過你， 冇即係咁。兄弟， 唔係我要諗一諗先啊！我冇出賣過你咧。 我諗住試 啊！我搶過你波板糖食啊，定係點樣？ 咁咪拍嘢就係唔係一個人拍曬咯？咁即係點解同 Albert 係就係、是、喂大佬啊！我嗰陣時寫，我真係覺得自己一個寫唔掂，所以就要揾人幫手咁樣先認得 Albert 一齊去電影公司度寫劇本，去挑戰啲無底嘅心潭咁樣。 係咯，咁啊入咗火坑啦。 是火坑啊！ 系咪会你话有啲大爆电影嘅行业嘅嘢？ 黑幕 系啊，就系、是、黑幕就系、是、原来其实编剧都几稳得嘅，因为开价都系 几高， 几容易，因为好难准则你系一个好编剧定唔好编剧。 但我想知道有啲话编剧咧，即系譬如签咗电影公司啦，咁佢哋系几个编剧写一个剧本噶嘛？咁佢哋系点样计咧？即系有剧啦，咁我先分到钱啊？定系我按月薪嘅？按月薪嘅话，咁我就即系包写任何嘅剧本咁样咧？ 而家就比较少电影公司系用月薪嘅，因为通常以 project 计就去请人，因为同埋咧。你要其实都要几有能力佢先会月薪，因为就算冇嘢写都要你喺度嘛。 係。 係啦。咁或者有啲导演其实嘩我已经用开 Albert 好多年啦，咁我就用月薪请佢，因为我系咁开戏系咁开戏，好似一啲大导演咁样。 希望将来系啦。 係啦。 多谢先。 咁收返收咗先。 收返唔请。咁但係最多呢就係一啲合约制啦。即係我同我一套戏要开啦，有时候自己有个想法或者系点样。为一本书又好，有条桥又好，好啦，就揾编剧去写。咁呢编剧喺边度嚟呢？其实就系透过介绍，系啦。咁一定通常有啲业界嘅，即系香港有编剧家协会噶嘛。 系。 咁但系其实都人数唔系好多嘅，其实撞一撞面都系佢哋噶啦。咁亦都有一啲其实已经退役噶啦，佢哋已经哇，我唔写噶咯。但系咁好啦，新嘅其实就由学院出嚟啦。但系喺香港，真系编剧。读编剧可以做到编剧嘅，其实又唔系好多。 嗯， 即系话演艺，其实可能有一啲佢哋已经写舞台剧，又或者再有一方面就系电视台啦。以前就系电视台嘅编剧训练班，写完电视剧嘅优秀嘅选出嚟，俾人哋挖角去咗电影圈。但系呢几年喺 TVB 出嚟嘅就。哦，我就唔好见，因为 TVB 个 青黄不接啦。 嗱，你讲呢句 系 好啦， 因为我哋呢个台嘅嗰个主持咧，头先我哋见过嘅主持咧，系闹咗TVB 嘅编剧好多集噶啦，已经佢自己喺佢自己嘅节目。 唔系，因为不嬲我哋听就话编剧咧，特别可能电视台啦，佢哋嗰个薪水偏低嘅。但头先你就话几好稳啊，我想知点解你要咁讲咧？ 因为可能我冇挨过啩。因为嗱。你好似做編劇，你唔會一開始其實正常真唔會好似我咁一開始就做編劇嘅。其實你一定會做編劇助理開始，或者電視台做資料搜集。咁你資料搜集其實就係揾料啊，去做打電話啊咁樣嗰一大扎嘢啦。好啦，跟住再幫人哋執稿啊、排啊咁樣，即係有好多啲細微細眼唔去到創作嘅工作可以做嘅。好啦，咁跟住做编剧助理，好啦，你跟啦，听啦，啊，中意写，跟住大哥讲完嘅嘢抄低先，帮佢打出嚟，咁样可能呢、這个可能可以做十年嘅呢件事， okay. 即系等于电影都有导演，你咪即刻做导演啫嘛，你由副导演，跟住再褪 就 P A 开始， 系啦 P A 再可能就有 场记， 跟住仲有系啦，有可能最细 茶水开始， 拍板茶水系一个专业嚟嘅， 好专业， 好专业嘅，系啦， okay. 要阿姐先做到嘅， 好难话，诶、哎，我想入行做茶水嘅，其实呢个笑话系一直都唔好笑，反而可能拍板系你最唔系应该讲，应该最基本咯。 系，咁但系你嗰时即系。咁如果系你都算好快啦，即系嗰个嘅官阶嚟个， 好离谱， 佢、 就是、 跳级，佢跳班跳得好犀利， 即系编剧而家变咗导演添，已经系 就嚟系 死好命啦， 系啦，嗯哼，所以我骂住佢。 系，但系先你话嗰啲 juicy 嗰啲黑暗嘢系点黑暗咧？你话 juicy 黑暗嘢，因为。我就係以前咧舊年代， 潛規則咯， 唔係你潛規則係大家都會以為到有噶嘛，以為會有噶嘛， 係咯？點解冇嘅？因為阿凡 即係嗱，你 潛咩先？點解潛規則先？例如有啲咩啊？ 嗱，即係因為我聽過就係以前周海光講嘅先， 嗯， 即係喺以前舊年代 sell 橋咧，老闆 sell 橋其實都冇乜所謂噶嘛，其實咁佢哋好中意傾係落夜總會傾噶嘛，即係攬住條女咁樣，跟住佢話個編劇仔嚟到，喂，你係咪諗咗橋啦？係啊，諗咗橋啦，老闆，跟住就叫佢，我話講出嚟啊，咁如果有啲姐姐仔笑 嘅， 我就 bye， 跟住啊好嘢喎，咁笑，跟住就誒都係咁樣噶嘛，即係話舊年代同埋因為。烟酒啊，女人啊，系以前电影圈一个唔知点解好 倾嘢， 好系元素啊！佢哋嘅创意就喺嗰度嚟啊！佢哋哎呀冇烟食真系谂唔到嘢，哎冇酒饮冇灵感。 咁而家咧？ 而家系主要喺 点样 sell 而家？ 翠华啦，喺 WhatsApp group 啦， 即系而家唔系啲舞小姐啦，系啲waiter 阿姐、淡仔嗰啲阿姐。 小姐啊，其实系大家连见面都可能唔系好使噶啦，其实即系因为你有稿交未啊？其实全部都系 WhatsApp， 嘟嘟嘟嘟嘟嘟，好啦，跟住好啦，见面跟住就见面就喺翠华，好啦，讲咁主要系食嘢嘅，我觉得编剧因为编剧咧系一个开荒牛嘅工种嚟嘅，因为套戏其实未必有钱投资住嗰阵时候就需要你开始做嘢，因为如果你唔将个大纲写出嚟，咁我点揾人睇咧？我点揾到啲演员咧？好啦，投资者点会落实咧？好啦，咁你就必须要。凭空你唔会好少就已经有钱收，其实当然啦，台湾嗰边都即系好多编剧或者系外国就有工会去保障啦，但系香港都系比较自由，其实都系睇你个人系点啦。好多新嘅编剧话哦，俾机会我多谢咁就开始写咁啦。 但我觉得即系做编剧咧，即系当然其实嗰个底蕴系要写得好出色噶嘛。但系有时你 sell 桥嗰下，你同老板讲，其实系咪某程度系要你嘅口才多过？你写嗰个能力咧，某程度有 系噶，但系 你而家眼见嗰啲大部分嘅成功嘅编剧，佢赢系赢佢嘅口才，定系写嘅故事，或定系其他方面咧？你觉得 写啊？如果写嘅能力就其实因为从来编剧好凄凉嘅就系、是、你写得几好都好咧，观众都唔会知 道， 系因为剧本冇观众系会买剧本嘅，即系、就是、啊，等我入场买本剧本嚟睇下先。 啊，有得做喎、啊、呢、這個， 即係係啦，即係你再就算啦，你劇本集啊嗰啲啊，都其實已經俾人哋編輯過啦， 改 同你 改到 喺現場，其實做個戲人就知道現場本劇本其實只不過咧係啲文字嚟嘅啫， 指導性嘅， 只不過有啲字喺度可以令我哋做嘢順利啲嘅啫。到現場點改點性，因應任何嘅天災人禍而改動咧，咁最後尾出嚟就係變成畫面，再經過剪接，觀眾睇到嘅嘢其實同你嘅劇本咧接近，可能已經兩回事。係 啊， 咁當然有啲好大嘅編劇或者係啲原作家咁樣，一字一句嗰啲都唔可以改或者點樣嘅，更加即係嗰啲係題外話啦。咁但係點樣去形容，即係個橋同埋去諗，其實因為。有个前辈编剧教我哋，其实编剧系咩？编剧就系一个解决问题嘅工作。其实就系话，你用文字同埋你用你嘅想法，好啦，喺剧情上有一啲漏洞，有一啲唔通顺嘢，你用你嘅方法去令佢通顺，令佢精彩。呢、这个就系编剧嘅工作。其实佢系一个服务性嘅行业，冇任何创作啊或者乜嘢嘅嘢，即系你要谂嘅。其实因为所有嘢其实顺手拈来都系。其他嘅 reference 嚟嘅，即系呢个世界冇桥噶啦，其实来去都系抄人哋桥嘅啫， 执人哋啲散件啦，我可以咁讲啦， 系啦，攞人哋零件， 攞零件自己冚架车出嚟啦，咁样，咁啊，各位前辈系我哋识嗰位前辈啊嘛，系嘛， 系啊系啊 ，OK， 行仔师傅啊嘛，系啦，因为行仔师傅就系我入去，第一套 长片啦， 好系咯，好复杂咯，系啦，长片嗰阵时，好啦，咁佢因为佢就系佢经验多我哋几百万倍，系啦，咁咪佢讲呢句，我觉得哇系，因为编剧真系唔系作家，你做作家你就可以天马行空，你中意点写都得，但系编剧其实你要因应成本、因应时间、因应而家你现有嘅资源同埋人，好啦，去调整。去將幫助導演出現一啲最合理、最有成效嘅 solution。 嗯， 呢個就係編劇。 咁仲有啲咩潛規則咧？所謂嘅 其實佢頭先冇講緊潛規則。 潛規則就係一定係有大食大啦，因為編劇當你未有錢嘅時候咧，就一定有好多嘢食，因為咧所有監製啊、投資者啊揾你出嚟傾咧，咁一定係通常食飯嘅。咁嗰陣時咧，你就咁你又佢又。未俾錢你，咁就一定係，哎得啦，依餐我嘅，依餐我嘅，咁就會食到好多嘢嘅。其實嗰陣時 最貴算，我最試過食過啲咩先？ 鮑魚咯， 嗯， 因為我嗰陣時啱第一套入去嗰陣時都係話，哇，好快，即係嗰陣時監製係志偉，咁志偉話又有啲編劇就話，喂，嗰一餐好勁啊，都我哋去食飯咧，咁志偉叫我哋度橋啊嘛。咁啊，叫咗鮑魚喺台面，跟住突然佢 唔 係，因為佢跟住講話佢瞓著咗。咁我哋食唔食好啊？食唔食好？跟住等佢醒，跟住因為佢醒，喂、哎，好啦，就咁啦，唉，你快啲食埋佢啦，咁就走咗。 啊， 咁啊，哇，正喎、啊，有鮑魚。 佢慣例啦，志偉瞓著無端端， 係咯， 志偉 正喎、啊，啊，唔知我嗰陣時諗要撈幾多年先有鮑魚食，咁點知我好快，我第一套跟住就去咗某個即係大老闆嘅屋企，跟住佢就嗰晚我係煮鮑魚啊，一路講一路食啦咁樣。 咁呢啲唔辛酸啦，呢啲潛規則係 juicy 啊嘛，唔係咩？ 係嗰啲 有激素， 我潛中咗啊嘛，真係 潛中咗嚟 潛規， 因為呢啲都係 其實係 咁係 成個啲編劇好似好辛酸， 因為係依賴嚟嘅啫，我好大鑊嘅，我唔知 仲有幾多分鐘啊？啊要喂咁我哋而家我哋咧就會播。我同佢合作嘅一套短片啦，叫《步快》，系啦。 关咩事啊？同我哋讲嘅题目。 系啊，我哋要下一集啦。 我哋入咗个题嘅位。 我哋要下一集啦，够钟啦。 下集见。 下集先见啦，拜拜。 低分啲。 冼锋，三乡县人，刚加入快班嘅新人。我中意你份差事，因为同以前喺街头唔同，而家我攞起刀，反而会得到人哋嘅尊重。 六位啊，你觉得我哋捉唔捉到佢哋啊？嗱。 教练呢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些人还是不要碰上的好。你可知道，敢劫官营、敢杀官差的，可不会是寻常人啊。 捉到好，既可以捉到犯人，又可以拎得到赏钱，并唔系个个好似你咁胆小。但你都几快。刀法耍得唔错。 点睇啊？大家唔好乱嚟。胡大哥，我哋可唔可以倾下？记得我啊， 陈捕头， 泗水县的捕快， 你哋唔系死晒啦咩？ 原来都系呃人嘅， 贪赃枉法。 冷静，武大哥，我哋越年越大雨，灾民处处，但我哋县呢个九官已经有灾不振，不如我哋押送税收上缴，粉饰太平。乡民向我哋求救，所以同班兄弟照出之下策。 我哋只系劫富济贫， 阿公你哋可以信咩？ 都是那些狗官逼的，怪得陈捕头他们。 捕头，四川的确有雨灾， 他们都是灾民，家有长幼，似这个局我们没伤过一个人，亦都不想伤任何人，但是如阻我者，有教刀下无情。 果我再大意嘅话，我就唔会有命离开呢个山。 最后一口气。如果冇佢嘅话，我唔会有命离开呢个山头。 不如你就叫